發言人譚克非批評美國一再違背不支持台獨的政治承諾，屢屢打台灣牌，干涉中國內政，甚至發出助台以武拒統的錯誤信息。有關惡劣行徑嚴重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為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帶來重大挑戰風險，向台獨重大戰略風險，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息，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堅決反對。譚克非回應美國可能在年底之前宣布多項對台軍售項目的時候又說，有關行徑只會推高台海緊張局勢和衝突對抗風險，為中國實現和平統一製造障礙，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的軍事聯繫，不要在台灣問題上一錯再錯。解放軍密切關注台海形勢，將會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在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尼格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呂宋一帶。預測天晴，明日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風勢頗大。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5,427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2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0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3.2，升1.6；盈富基金16.07，升1毫；阿里巴巴64.85，升2.55；美团131.8，升2.1；恒生中国企业53.28，升5毫；港交所225.8，跌7.8。京东集团157.1，升8.7；药明生物39.75，跌2.5；友邦保险60.06，升1.5；新东方在线39.1，升2.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098，瑞士法郎7.945，澳元5.079，加元5.781，新西兰元4.576，欧元7.8954，每百日元对港元5.3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5点，跌86点；港金报15,580点，系跌15,5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48美元，卖出1,66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啊，曾经一度全线封闭，而家慢线已经重开翻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安定村。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维园上桥位。而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滤水厂的行车线已经解封，上址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 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创知中学。新界区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一段挤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驾驶人士咧今晚喺日落嘅时间咧系傍晚5:4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2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Hello， 我是船仔，听闻我好像是全场最后生嗰个，最唱最正嘅嘢俾我揾到晒啦！ 你唔系唔知咩叫 Cham 啊？ 逢星期六下昼3:00至5:00， 斌晨、 小亮、 Mami、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可以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10月27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哎，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咧犀利啦， 你啊犀利啊， 犀利啦！因为咧又有新玩意啦，其实都唔系新玩意嚟嘅， 但系喺你嘅生活当中系新玩意。 对我嚟讲系新玩意咯，因为嗱，我哋上个星期即系又嚟翻啲宅男嘅节奏，呢排即系本身都好耐冇讲啲宅男嘢。上个星期我哋讲动画啦，跟住咧我想讲咧。最近我又玩翻啲细个冇玩过嘅嘢，就係、是、呢个 暴龙机啊。 咁啊事关呢好得意嘅，係有一日呢返工嘅时候，咁有一个朋友撞到我，咁跟住话喂你细个有冇玩过暴龙机㗎咁样。跟住然后我话啊冇喎咁样。佢话喂你玩唔玩啊，我俾部你玩啦、啊、你陪我玩啦、啊、咁样。因为呢我最初唔知嘅。后尾先知道原来暴龙机得一部呢是其实是玩唔到嘅。 哦是 啦，因为其实佢焗住你是要 一個其實係一個社交型嘅遊戲嚟噶嘛， 社交型電子寵物 係啦，即係點解細細個講緊係我讀小學嗰陣時啦，嗰陣時應該九幾或者千禧年代咁樣啦，咁其實好多小朋友都人手一部暴龍機咧，咁然後如果大家一啲聽眾可能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好似我咁大嗰啲咧，就會知噶啦。就係、是、出街咧，你落公園啊，或者行出街啲玩具鋪啊，就總會有一個靚仔啦咁樣啦， 喺個腰間嗰度 抽出部暴龍機話。打唔打咁样？咁我好深刻呢个印象就系嗰阵时，其实我好俾好多小朋友撩过我做呢件事。 而且一落亲公园，特别暑假咧，就一定一抽二楞咧。咁我屋企楼下啲公园啲小朋友咧，特别有钱啲嘅，唔知系我冇嘅就佢哋有嘅。 系 咁跟住佢哋唔止一只嘅，咁啊腰间嗰个 成抽系嘛，好似锁匙啊嘛， 系啊牛仔裤嗰、那个 攞你命三千咁样， 成抽攞出嚟咯。跟住就系红色啊、绿色啊、白色啊、荧光啊咁 多袋噶嘛。 跟住就话嚟啊！我哋决战啦！想我用边部啊？咁样咁大家就一人一抽咁啊，攞住个攞你命三千出嚟咧。 系啊系啊。 跟住每次见到就哇， 其实好羡慕啦。但我就好冷淡咁样抛低一句话，我冇噶喎。 跟住人就唔同你玩 咁走咗咯。跟住我好记得嘅有一次有个肥仔嘅，即系我肥仔，即系你都知嗰阵时男仔咧嗰啲岁数系会肥嘟嘟噶啦，唔知点解系我肥仔走过嚟撩我话。唔系啊嘛，你咁都冇，唔同你玩啦咁咧， 就冇 friend 噶。 跟住然后咧，嗰、那个心灵突然受咗好大嘅创伤啦。咁啊记住嗰个画面，记到而家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当年细个嘅时候，觉得哦咁我咪玩其他嘢咯。即系咁我都有玩下嗰啲咩四驱车啊嗰啲嘅。 所以以前系睇人玩，自己系冇玩过嘅。 系啦，暴龙机冇玩过嘅。咁、哦、但系你亦都估唔到嗰个热潮原来可以保留到咁多年噶嘛。即系你以为我嗰一期玩兴完噶啦。就冇噶啦，即系可能到你读中学嘅时候，其实你都忘记咗呢件事，你亦都唔会觉得呢个热潮会再 hit 翻起， 或者唔会喺我哋嗰个年纪会随住年纪增加，你觉得呢件事你系要再次投入翻咯，即系当你去到大学咁为例啦，你开始翻啲 part time 啊，补下习啊，有啲 pocket money 啦，咁就算市面有得买，其实你都唔会觉得我读紧大学嘅时候，我需要买一部咧，然后再夹喺个腰间嗰度，然之后带住翻学，你唔会有呢种谂法，你嗰时觉得自己哦，我准备进入社会啦，系大人嚟噶啦，咁样噶嘛。 系，同埋嗰阵时，即系你如果读紧大学嗰啲年纪，你点会夹部暴龙机喺腰间啊？你夹部暴龙机喺腰间俾人笑嘅啫。 系啊，你笑啲银纸喺度 就系啊，系啊，嗰阵时。你咧系腰间都系整条嗰啲懒系有型嗰啲皮带喺度，跟住揈下揈下，俾人睇到你咩牌子皮带咁，然后攞嚟识女仔啊多嘅啫。 露嗰条底裤边啦， 咪系咯系咯。你如果试下露个暴龙机边出嚟俾人哋笑啦，个女仔都唔同你做 friend 啦咁样。 跟住话唔好意思，其实我系暴龙学会嘅会长。暴龙机会 咁，于是乎咧，咁咁我对呢样嘢都一窍不通噶嘛，咁啊，但系嬲我玩嗰个朋友仔就 send 晒啲资料话俾我听点样玩，其实我真系完全唔知嘅，即系原来佢每日有一个定期嘅钟数几够夜晚几多点佢要瞓觉啊，佢几耐要食一次嘢啊，嗰啲咧， 你咪其他电子宠物都冇玩过 嘅，冇啊，嗰啲咩歌词嗰啲我都冇玩过，乜都冇玩过嘅，咁跟住然后我就重新好似哇接触一样完全冇接触过嘅嘢咁啦，咁我净系知道暴龙机系可以同人对打同埋可以合体嘅啫，咁样，咁但系我都唔识点样操作嘅，咁我同嗰、那个即系嗰个朋友即系教完我玩之后，咁我就。我就上手就开始研究啦咁样，咁我先知原来佢一个系需要社交嘅游戏，所以我终于明点解佢要特登买多两部系搵人溜佢同佢玩咁样咯，咁我心谂。其实你可以一个人攞两部自己同自己合体或者自己同自己对打嘅。 哦，系啊，因为嗰阵时我有玩过嘅，但系我玩嘅时候系我冇拥有，但我玩嘅啫。我好细个就已经学识咗咩叫代打嘅呢个概念。即系而家你嗰啲游戏咪话 系啊系啊系啊， 代理升级啦、代打啦、代购啦嗰啲咩噶啦，即系总之帮人啦。咁我嗰阵时因为冇钱去买嘅，你嗰阵时其实我唔知嗰个年代我冇印象几多钱，我谂几廿蚊、一百蚊内。咁但系呢一啲嘢你好难开口咧，叫到阿爸阿妈买零用钱咧。小学嘅时候已经有，唔系小学时候已经有零用钱，而呢部机小学嘅时候已经出现。 系。 我係冇可能儲到錢買。 你好難啊，因為嗰陣時我當就算可能當時物價應該係差唔多嘅100蚊一部啦。你其實零用錢你要儲幾耐？你要唔食嘢你先可以儲到部播放機？可能你儲到嗰個錢你又唔捨得喎。 係啊，因為如果你儲到夠錢，譬如當你農曆新年夠利是啦，儲夠一嚿錢。咁你就又心头高啲，我不如买部再劲啲嘅游戏机 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因为同埋小学嗰阵时，我唔使翻学校，即系嗰啲食饭啊。咁所以唔会有一啲叫做悭咗食饭钱挨杯面，攞啲剩嘅钱储起上嚟买自己嘢噶嘛。小学我系去小食部买嘢都冇嗰啲钱嘅，其实，因为冇需要啊。屋企已经准备咗，我哋拎啲面包翻去食啦。咁我嗰阵时最叻嗰样嘢已经系做风纪嘅时候啊，守呢个小食部。然之后抽水， 哇！ 系啊，啲 friend， 因为嗰阵时好兴咧，嗰啲薯片里边咧有玩具嘅，咁啲有， 系系系， 其实所谓有钱咧，其实可能佢都系由10蚊已经可以买到好多包噶啦。 你呢咁嘅坏风气， 跟住咧佢就买咗嗰啲薯片，可能佢就买4包，咁啊一包自己食。另外嗰3包咧就净系要里面个玩具，咁我就抽一包。你食唔晒我帮你啦，唔好嘥啦。 你真系好好人啊！你真系好乐于帮助同学。 我自细个人已经好环保啊，话你听，已经好明白呢啲概念啦。千祈唔好浪费食物，系啦。咁跟住去到暴龙机都一样。咁班上面咧有主要有一个同学啦，佢系特别好跟呢啲潮流玩意嘅，嗰啲集换式卡又有啦，跟住呢啲暴龙机游戏机都有啦。咁嗰时佢翻学校咧就又系带咗几部呢啲暴龙机一嚿嚿砖咁样翻嚟嘅。咁跟住我見到就哇，咁大家啲男仔圍住啦， 開心啦。 跟住佢一個人咧，隻有兩隻手啦，咁但你又要戳啊，又要撳掣，咁所以佢通常咧，佢有幾部都好啦，另一部都會俾啲同學咧，即係 一齊玩， 一齊玩，咁佢先有嗰個對戰嘅樂趣啦。 係係係係。 咁我嗰時就問佢話：喂，不如咁啊，我幫你養嗰只啊。跟住佢又好信攤，我好啊，咁啊，你攞呢只翻去幫我養啦。咁我記得嗰陣時攞嗰只仲係夜光嘅殼嚟嘅。 哇！嗰陣時我記得呢一部，我雖然冇擁有啦，但我記得係買得貴啲喎。 夜光 係 貴啲噶，嗰時仲有佢仲會即係好似點樣講咧，託管服務咁啊。嗱，你幫我養咧，咁你又記住咧要因為其實所謂嘅養係點咧？呢啲遊戲就係你得閒你就戳下佢，跟住佢去廁所咧，你就要幫佢清理，又要喂佢食嘢，唔好俾佢餓親。 係啦，咁受傷你又要幫佢醫咁樣噶嘛。 係啦，得閒又要做下啲訓練，搖下搖下咧，咁佢就會出啲龜波氣功咁樣打啦。咁佢就達到某一個條件，佢因為每一部機設定可能係條件 A 咧就會進化 A， 條件 B 就進化 B 咁樣咯。咁可能佢就係想自己嗰部機想進化一隻 A 出嚟， 佢有個理想嘅狀態啦。 另一部機就進化 B 出嚟，咁 A B 就可以合體變成 C 啦。咁、 okay. 概念係咁啦。咁所以佢就會教我嗱，你點樣練呢一隻，同埋你可以較快點樣練。嗰時我唔知道，因為你冇玩。你有冇聽過呢、這個 用唔知鉛筆改佢 ？Yeah，exactly。佢教我就係用螺絲批扭開咧，喺部機身裏面有塊晶片咁樣定鐵片。 你掂一掂佢。 你用鉛筆咧油滿佢之後咧，你撳某幾個掣咧，佢就可以快速即係加快個時間。咁跟住我就做咗呢件事啦，亦都成功咗啦。 我以為做完呢件事部機就壞咗。 加快加快咩啊？加快壞咯。嗰只嘢加快死啊咁啊！咁我就喺屋企夜晚就好开心啊！夜晚翻屋企就匿喺个被斗度，夜光啊嘛，梗系熄晒灯， 哇！ 感受下个夜光啦喺个被斗嗰度。咁跟住就帮佢练。咁所以嗰段时间我有玩过，但系就冇拥有过啦。 咁都好啊，即系起码你叫做参与过呢件事。 你叫过咗个人啦，因为有阵时我细个嗰个概念系扭玩具系唔会成功嘅， 系 咁所以我从来都冇扭屋企人玩具。咁喺我嘅角度就有时唔使拥有。你想要嗰樣嘢，你過到癮就得噶啦。即經過嗰啲玩具鋪門口叫啲模型咧，其實擁唔擁有唔緊要。 係你玩過， 係啦，或者你見過佢，你每日經過見到掂過，係啦，你就開心。咁所以呢、這個暴龍機一樣咯，我唔使擁有佢噶。我問朋友借翻嚟，我幫佢練，我都過到個人都有挫下咁好開心啦。 最緊要係咩咯？夠人，個人夠厚面皮咯。 好似 你咁就得， 好緊要啊。 係啊，咁但係到咗大個，我其實冇諗住仲有機會可以玩啊，因為其實大個去玩呢啲玩意咧，最大嘅困難係你好難再揾朋友陪你玩啊。咁但係又唔知點解最近個熱潮即係好得意嘅，隔幾年又翻嚟一次，即係可能係有啲數字，例如20周年又會興一次啦，25周年。又会兴一次啦，咁于是乎，最近好似个风潮又嚟紧啦，咁啊，乘机过下个瘾咯，即系有得同朋友玩一玩啦。跟住我即刻问身边啲朋友，喂，我啱啱今日咧攞咗部暴龙机啊，你哋有冇兴趣一齐玩啊？咁样啦，跟住原来佢哋个人都买咗部。 不過個人都係買完唔開嘅喎，好得意喎。你又係買完唔開嘅， 買完擺咗喺屋企咯，因為佢成個包裝設計咁好靚，咁你當好似叫咩啊？了咗一個心願，細個冇擁有，而家大個啦。 即係儲模型玩模型嘅概念。 係啊係啊，跟住你拆咗個盒，跟住你又會覺得冇咁靚啦。其實部機、老實講啊，我哋呢個年紀你拆出嚟，你而家袋住玩啊，你玩多一個月到，你都慢慢你都唔 一個月，你太高估我啦。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啦。 係啊，你夾到咁上下，你又唔會袋住隨身帶噶啦。 係啊，你估真係日日。咁樣翹住喺條腰度好過癮咩？你間唔中三不五時就要望下佢煩過屋企嘅貓啊，大佬！ 你又唔係冇養過寵物，你話冇養過寵物就試下電子寵物啫，係咪先？ 係啊，不過即係爭在即係叫做有朋友玩就可以自在參與啦。 係因為你大過咗之後，你就真係嘅，你成日都講嗰啲玩具嘅推出咧，唔係for小朋友啊， 其實係for大人， 係for大人特別呢啲系列，呢啲動畫系列嘅周邊咧。佢已經係不斷出，叫做出咗好多年。譬如數碼暴龍呢個作品 都有新㗎，都有新 的。keep 住有出新㗎嘛，但係同時咧，佢就係一路延續咗。咁啲舊底角色間唔中最元祖嘅第一代，咁係又出下啲 figure 啊，又出下呢啲咁嘅暴龍機。咁變相就係你隔咗十年之後咧，嗰件事都仲活躍緊啊。我覺得呢樣嘢係叻嘅地方嚟。 同埋佢哋最叻嗰啲咧，就係佢不斷出一啲新嘅。角色啦，出一啲新嘅暴龙啦，但系间唔中佢又会沟翻啲旧嘅角色同旧嘅暴龙落去咧，咁然后当时有回忆嘅朋友仔一响起呢啲背景音乐啊，一见到嗰啲影啊，咁佢哋就已经哇好兴奋啦，哇八神太一啦咁样啦， 系啊，童年回忆翻晒嚟， 哇郑伊健啊咁样啦， 即系嗰啲嚟噶嘛，因为其实佢哋啲策略都好叻嘅，我成日都會覺得，即係譬如你另一個對家寵物小精靈為例啦，咁你第一代我哋細個初接觸咪151隻咯，計埋係咪夢夢152隻？我唔記得 咁清楚。 因為嗰陣時參加商場嗰啲， 對唔住啊，夢夢係第151隻， 151啦，係係係，因為嗰陣時要背曬嗰個圖鑑就有禮物嗰啲啊嘛， 仲要跟次序背啊嘛， 係係係，要 001係邊一隻啊？ 001係奇點子啊， 004咧， 004好似係咪小火龍啊？ 小火龙先啊，嗬！ 小火龙先好似，定系车龟先？ 唔记得啦。 成日嗰阵时觉得点解001唔系比卡超先啊？ 系咯， 系啊，即系佢又系咯，即系第一代一路到而家，就算你睇嘅最新系列咧，都仲有啲叫第一代嘅角色喺度。 嗯， 咁我谂佢哋都计条数嘅，即系计人气咯。嗰啲漫画作品都系噶嘛，定时定候喺嗰啲集动画集漫画杂志里边咧，就会本期人气角色头几位，咁你知边啲人气高，咁你咪留住嗰啲角色继续玩落去，去到后嗰几代咪继续存在。 同埋再衰啲咁讲咧，即系打破大家嘅梦想啦，就系其实睇下边啲产品嘅销量比较好，咪继续出咯。 系， 所以比卡超长出长有， 系啊，所以你而家呢个咪你咪买啦，啊唔系你咪买， 我唔系买 叻咯， 人哋借俾我玩嘅，不过我冇谂住还翻俾佢。 好啊，你一见到咧就会个童年回忆翻嚟，你系点都走唔甩噶啦。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叫走，不舍弃留。 低，太少面对，但。 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想他颠倒面子妥协的且是六斗，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件嘅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下个月3号起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包括政府辖下的烧烤场地重开，解除餐饮及表列处所的营业和堂食时间限制，宴会或者婚宴等活动台上影相的时候可以不用戴口罩。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记者会说，现时仍有本地零星变种个案，亦都见到有小朋友重症个案，因此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又说，实施零加三入境政策之后，入境确诊数字由每日300几宗升到400几宗，本地新症个案亦都有 5.4% 的上升，但是死亡和重症个案相对稳定，医院体系服务似乎承受到现在的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本港新增606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8个患者死，再多8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10145名患者离世。5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8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37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454间学校呈报638宗个案，涉及506名学生和132名教职员。4间学校的5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过去一个星期新冠确诊个案数字轻微上升，感染个案暂时主要带有变异病毒株 BA.5， 占整体个案 88%， 输入个案之中以 XBB 占多，大约有180宗。一个21个月大的女童同时感染新冠及鼻病毒，出现思考症状，需要使用呼吸机，正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暂时情况稳定，她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医管局说，那个女童在今个月22号因为高烧、胃口差等入院，其后出院，昨晚出现思考症状，而早前确诊的一个31个月大男童目前仍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当局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另外，医管局说超过90%非紧急服务已经回复正常。 警察招募中心今日启用，中心将会提供职场面试、预约笔试或者面试日期、视力及手握力测试、查询招募资讯和虚拟实境射击体验等，并且会定期举办招募讲座和警察专题展览。招募中心位于湾仔警察总部警政大楼一楼，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主持开幕典礼。警方发言人话，警队开设招募中心是为了市民提供，是为市民提供多一个了解警务工作和招募资讯的渠道，并且为有意投考警队的人士提供即时咨询和轮选流程的体验，便利他们参与轮选。发言人又说，警队将会继续加强招募宣传，吸纳更多人加入警队，包括继续举办警察招募体验日等，并且会继续参与教育和职业博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唐人新村的意外清了场的了。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安定村和黄珠路近屯门河。邻近的青山公路南地交汇处一带，包括了五柳路和青轮路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好长，排到去宝邑路。另外路面方面，港岛区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有水管急收，去丽祥道方向近新田地街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神，唔好谂啦。 唉，话唔谂话唔谂，赌物就随时都会私人噶啦。 咁容易放得低，又点叫做遗憾啊？ 满杯水，有缘无份，消失一半去。我仍然含泪想起谁，一再渴望相随，仍见自河水为谁何苦水。我们同样为分开淌泪，但不懂衷心顾虑，凝住泪水无力逆转，跟你往事细如水，好好哭出眼泪，遗憾仍在心里，好好哭干眼泪，用掉全部过去，沉沦靠你还原的心碎，怎可以由他去，总闹情绪，不自觉吐苦水，好想进水，难道持续饮醉，好想拭干眼泪，然后团聚，却怕心虚，唯求暗里流的泪，蒸发后再无根据，想念纯粹，记得与我不必怕面对，犹如情侣掉进死海里，给谁难像药水，一点一点去消除，气馁唯独你不发现每一点雨水，竟可将眼得到催泪，遗憾仍在心里，好好哭干眼泪，用掉全部过去，沉沦靠你还原的心碎，我未能靠喝杯水冷静继而撤退，沉下去定更空虚，好想进水，难道持续饮醉，好想拭干眼泪，然后团聚，再渴求凭什么争取，地下满空虚，亏欠未见清除，怎没期许，我们已终毁过去。 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东西好像重重复复这样的，听过有洪家豪的《还原泪》，不过就好像一个伤口这样，你没试过千疮百孔又怎能够埋口埋得靓呢？即是正等于做 gym 都要首先经历过肌肉的撕裂啦。 有种难愈的千疮百孔，向爱不定种爱太哗众取宠，谁放沉谁再跌碰，就如你我未添伤细节，拒绝刺痛，说好不归档，如星光一眼可沉睡真惜盲空，感动 pray that you would be mine, but who am I to say I can hardly survive? And days feel like years. When will I know if we're meant to be? If this is over, don't forget me. 听过有许冬情，星光一眼可寻。咁当然啦，面对好多呢一啲嘅难处，其实我哋系可以学得聪明少少。 上月十条问题未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读穿。失重，浪费无数可梦。当沿路还有，还能走上黄河。曾有心思都归乎美好，乱了张脚步，重组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过度，终于会从原道清空那片荒土。一再起舞，坏事情又来伴到你吗？尽管喊寻求某某资产，人常说门常开，明了吗？尚有一些方法寻美好，若要将错漏填补，一介撇步，为何自怜自欺而踏上孤单？要面对，试着去共对，摧毁那条命数。每个清早，为了给岁月指导，跟天对赌，因背上无觅中寻虚路，迷惘你尚有星途，难过你尚有倾诉，奇怪在跌宕里，要是有办法得到，也能找。 怎样为之一些帮到自己的小聪明呢？例如是有些人总是很喜欢难为自己，去问一些根本自己都答不到的问题，那不妨尝试一下转个角度。听过有应志月， 女生女人同样长不大， 小撇步 也想谋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

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活得好，唔系要你去摒弃所有嘅记忆，而系要将一片一片嘅记忆渗喺你嘅生活当中，静静地收埋。听下有古巨基同埋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遥遥也有冬过差日。迷足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灯图时就这么可感应到。 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首作品咧，似乎咧越播啊越多人中意啊，同埋越播越发觉呢一个编曲咧，令你咧好似带咗去一个梦幻嘅境地啊！今年21岁嘅呢一位年轻人啊 ，Jake Golden Hour。 It was just two lovers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o Blonde, falling for each other, pink and orange skies, feeling super childish. No Donald Glover. This call from my mother, like where you at tonight? Got no alibi. I was all alone with the love. 听呢一首歌咧，好似带你去咗一个乌托邦咁样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位置 ，Jake Golden Hou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Get 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 Ficky， 150遇上170啱我做啊，因为我身高155，唔知做完呢个节目我嘅 IQ 可唔可以去到170呢？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神、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F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亦都倾唔停。 今日要送俾呢一队嘅嘉宾咧，真系好难谂啊！你咁中意佢哋，你搞掂佢啦。 今日呢一句我收埋好耐啦，终于可以俾我攞出嚟啦。Lolly Lolly， 趣致的脸。 哇，斌神叔叔，人哋知唔知你唱紧咩噶？ 音乐嘅嘉宾咧系由 Lollytop 嘅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Lollytop。 咁我哋今日咧又有卷轴送俾你哋啊！上次你嚟嘅时候咧有呢个金波 Lollytop 啊，今次呢一个咧呢个天才喺我隔篱谂嘅。 呢一句不如你读啊，个齿力要好高先可以读。 咩齿力啊？你自己读啊！嚟啊，你自己读啊！嚟啊！ 今日呢一句啊，就系 Lolly Lolly 趣致的脸。我想問有冇人知係咩嚟嘅？其實 有冇聽過啊？ 唔係歌嚟㗎， 係咩歌啊？ 冇人聽過咩？ 你講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知㗎！ 哎呀！哎呀！冇人講。 唔係佢哋中曬，佢哋中曬。 飛天 係啊！ 係啊！你知啊？ 係咯。 飛天少女朱士丁啊！係 係係係。 係啦，因為本身咧 ，Lolly Lolly 呢個位咧係粉紅粉紅嘅，因為嗰只豬仔咧係即粉紅色一個女仔化身，跟住會有超能力救人咁樣樣嘅，係啦，跟住你又諗到呢一句，即係有睇過啊， 係啊，我覺得呢一句咧我收埋咗好耐㗎啦，其實我諗唔到送俾邊個啱，咁覺得今次Lolly Top 八位成員好似都好適合喎，咁就終於將呢一個擺埋咗好耐嘅攞咗出嚟用啦咁樣。 Yeah. 希望你哋喜歡今天這個食字以外呢 咁都有個意思嘅。係啦，我哋都諗咗好耐，即係佢攞咗自己嗰啲寶藏出嚟嘛。 睇你點兜。 我哋諗啊，即係外表嗰樣嘢，或者個樣咧，我哋喺度諗緊就係、是、啊，如果俾你哋八位去揀咧，可以成為其中另一位成員一日。哦即係個樣變成咗佢，個生活啊性格變成咗佢，你會揀邊一個咧？ 都要變成嘅。 係啊，即係你成個人變咗佢 啦。所有嘢 係啊。 Every 如果有埋性格太難咯，淨係個樣變咗佢。 能力咧？ 可以有嘅。 有埋佢。 因為能力好似好啲好玩啲嘅。係啦，即係突然變咗佢一日啦，可以體驗佢嘅一日。 咁又唔係喎，我唔想諗咁多嘢。 都係。 係啦，如果要你哋揀一位成員嘅話，會可以揀邊一個咧？ 我哋睇下斗筷子睇下边个指到 中，我哋俾佢哋一齐，我哋俾你使唔使谂一谂啊？ 要谂 三秒，谂到， 好难谂， 系啦， 都谂到啦， 系啊，你谂完之后，我哋就一齐指， 系， 好啊，嚟数三，预备，一二三，指， 哇， 个个都想做 Tanya， 好 滞咯， 好多人 想做 Tanya， 我做咩 嘅？好啊，我记住咗先，好啦，主要系 Tanya， 睇下 Tanya 系指边个 ？Tanya 系指 Jenny， 跟住之后仲有。 Elka 指阿蛋 嘅，好啊！我哋放低手去記住，我哋先不如講咗阿 Tanya 咁多人係啊，大家可以輪流講下點解會想成為 Tanya 咧？ 係咯，熱門人選喎。 我講先啦，因為咧我個人咧講嘢好大聲啦，我係用唔到喺温柔呢兩個字上面嘅，而 Tanya 係完全我嘅另外一個點講反差咁樣，所以想做一下 Tanya 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温柔嘅女仔。 唔係你成日話我講嘢好大聲嘅事。 唔係啊，但係你講嘢，但係你講嘢好温柔啊。 係 咩？係啊， 温柔地大聲。 冇力咯，係啊， 冇力， 冇力同温柔有啲唔同啊。 佢好有仙氣啊！我都想成為仙氣嘅人啦，有仙氣嘅人。 哦，啱啱呢個係咪咪揀嘅，跟住最後邊個都係揀咗 Tanya 都可以。 我都係揀 Tanya 嘅，我揀 Tanya 嘅原因咧，係因為 Tanya 咧，佢其實佢平日咧係一個宅女嚟嘅，即係佢係喺屋企咧好中意打機啊，跟住煲劇啊，跟住咧佢屋企仲有隻狗仔啦，叫毛毛，跟住即係如果可以變成 Tanya 嘅話，我就可以體驗下宅女嘅感覺，同埋可以同佢隻毛毛玩。 即係最主要係為咗毛毛嘅，其實 因為買狗狗咯， 係啊， 都好中意毛毛。 但阿妹係咪因為本身平時你自己嗰、那個？喜好或者嗰個生活上面未必是呢一種咧， 係啊，即係我會 outgoing 啲咯，即係會出去嘅時候喺度玩咁樣。 係， 同埋好想養狗仔咯，真係一直都想養。 咁但係點解一路都冇養到？ 因為屋企咯，因為屋企仲有個細佬咧，跟住媽咪就話：，唉，養唔掂啦，仲要養只狗。 係，所以就想體驗下 Tanya 即係呢兩面啦。 係啊，係啊。 好啦，跟住有冇下一位又係揀 Tanya？ 我揀咗 Tanya， 因為除咗佢個樣好有仙氣之外，我覺得佢諗嘢好奇怪。系唔系常人咁样，即系有时会好难理解到佢点解谂啲咁嘅嘢咯，所以就好想了解佢， 要解释好多人哋先会明白我真系谂紧。 唔系因为你谂好多，所以 系你因为你谂好多 奇怪世界， 所以就想了解。 有冇啲咩例子噶？有冇啲咩例子佢讲过一啲得意古怪嘅嘢？ 其实佢所有嘢都好古怪。 你哋见过佢发生得最奇怪嘅一件事， 即系佢讲啊，或者佢谂啊，或者佢做啊， 成日谂我啲好奇怪嘅嘢。咦，今日有发生一件事喎，佢今日咧，佢去买珍珠奶茶饮啊嘛。跟住咧，因为嗰间铺头咧就系咩小堂唔知咩日咁样啦， 系半堂， 系啦，咁样半堂以下咧就会可以减2元。咁但系跟住 Tanya 咧就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讲咗话咩，影咗张相出嚟，影咗个 poster 啦，然之后佢话 2元， 我俾咗2元饮全堂。 即系你估佢唔到，原来系咁样样去睇嗰样嘢。 系啊，2元去饮全堂啊，系嘛？好 Q 呢件事， 逆向思维。 因为我特登问翻个工作人员，咦，点解冇2元，即系冇得减2元？跟住原来系一定要半堂以下先得。 你就唔想 诶，要问多次佢，睇下佢俾唔俾？点知佢唔俾。 有种蚀咗嘅感觉啦。咁除咗即係好奇怪一面啦 ，Tanya 好奇怪一面啦 ，Yanny 啱啱講咗，咁啊，仲有其他成員邊啲係揀咗 Tanya？ 我都揀咗 Tanya 嘅，咁咧我覺得咧，除咗頭先講嗰三樣我都覺得好重之外咧，其實最後一樣咧，我就覺得佢有陣時咧會反應得好慢啊。即系我平时讲嘢都比较快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可以感受一下 Tanya 呢种比较慢嘅感觉咧，可能都几特别咯。 边个咁慢啊？ 差唔多。 佢講嘢冇咁慢，但佢所有反應都比較慢咯。通常咧， 慢幾秒， 都唔知幾秒噶啦。通常佢會明明可能講完前一下講完，即係可能大家都聽咗同一件事，跟住佢會突然間隔咗30秒至1分鐘之後問翻。咁即係我哋係咪要點樣咧？咁樣即係佢會講乜即係冇一樣嘅嘢，大家都唔想答佢。 confirm 啫， 所以你係有聽到嘅，即係你嗰下再 confirm 一次，睇下有冇錯啫。 樹懶咁樣係嘛？ 即係好有嗰個感覺咯。跟住我就覺得我自己就覺得我本身係一個急啲嘅人，即係性格都急。其實 Tanya 本身個性格咧都應該係即係會心急嘅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又會有陣時有啲位係好慢咯。跟住我就覺得我都好想試下呢一種比較慢嘅感覺會係點樣。 系啊，睇下有冇嘢要反驳， 有咩回应？一听到啲成员咁样讲， 佢要等一阵。其实我都即系我都明白你哋讲嘅嘢咯。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咁嘅人。 成员， 今日我封你为 Lolly Talk 里面嘅 IE 啦。咁你系你以后就系 IE，Internet Explorer。 系啊，即系已经冇用咯。 Loading 转紧啦，转紧啦。OK， 咁啊，头先除咗 Tanya 最多人拣 Tanya。揀嘅係 係啦 ，Yanny 哈哈，因為一嚟我覺得佢係好靚啦，同埋我覺得佢跳舞非常之 charm 咯，即係佢有好多跳舞嘅經驗，跟住有時候我同佢跳舞，佢都會佢都會即係佢都會教我咁樣。同埋我覺得咧，一樣好重要嘅就係 Yanny 係好吸媽媽 fans， 我覺得，即係我媽咪咧係好中意 Yanny 嘅都，跟住我覺得係好似 我媽咪都係，我媽咪 想試下吸吸媽咪， 媽咪 fans，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即係好特別嘅嘢，係一種 即係佢媽咪媽咪中意係好難㗎，係 啊， 即 係如果你 係係咪因為我似佢哋嘅女女啊？ 哦，唔知喎，但係我媽咪都好中意， 即係你係國民女女。 我都想有好似 Yanny 咁嘅女女啊！個個都想。 女女 ，OK， 有接受。 阿 Tanya 係啦，跟住再仲有未講嘅。 我咧就揀咗咪咪嘅，因為咧我成日都覺得咪咪好，即係對比起我咧係勁有耐性咯，唔知點解，即係我成日都好易敏感啦，因為我覺得要快啲搞掂嗰樣嘢啦，跟住就咪咪就會係好有耐性，跟住同埋。即係佢俾我温柔咯，即 係温柔咩？ 唔係，即係對比起我， 性格係温柔嘅，即係講嘢就問啲， 係跟住同埋我唔知，即係佢即係成日都諗嘢好正面咯，跟住我就即係好中意呢一種感覺， 係咪表白係我？ 咁但本身你自己就係有啲位可能會好即係好明顯同咪咪唔同，係一個對立嚟嘅。 係啊， 但係嗰啲位你自己有冇諗過啊？其實我都想試下即係轉變下啦，咁樣樣嘅，即係自己逼自己。 會成日問佢咯，即係有時候有啲嘢嘅話，就會問下佢即係你以你嘅角度嘅話，你會點樣做啊，或者咁樣咯，跟住就會得到好多正面嘅回應。 跟住仲有係咪阿 U 阿 U 未阿 U 係揀咗邊個？ 我揀咗 Elka。 你揀咗 Elka 係點解嘅？ 因為咧，我覺得 Elka 咧同我又係好唔同啦，即係我可能咧又係諗嘢要諗好耐，但係 Elka 係一個咧好點樣講咧，係好決斷，之後就你相信自己啊！ 真係咁樣講落去， 你要相信吸引力法則，相信自己，你行得㗎啦。咁樣嘅人，因為我係嗰啲即係好容易受人影響嘅人咧，之後又點好咧？我自己係點樣點樣點樣？但係 Elka 郭曉賢相信自己，唔使諗咁多 ，You are the best， 好有正能量， 正能量擔當樣 咯，係好 firm 嘅喎。但係頭先係嗰啲你演繹嘅嗰種係， 我覺得佢誇張咗咯。 所以我就好欣賞 Elka 呢樣嘢， 多謝， 所以就想做佢咁樣啦。 多謝 Elka 呢樣嘢係咪你自己都即係都知道自己有時我知道我係要 firm 啲噶啦咁樣。 我覺得係都要嘅，即係有時有啲嘢真係要相信自己先可以做到，所以我就想用呢個力量嚟話俾身邊嘅人聽。 即係你自己身上面都會用呢一種嘅方法，即係未必可能好似阿 U 頭先咁樣演繹同自己講啦。系啦，但你都系咁样对自己。 我自己都会嘅，即系有时唔开心嘅时候都会正面啲咯。会其实都会唔开心嘅，咁但系当唔开心完嘅时候，就会提自己系得咁样。 咁你系拣边个咧？ 我系拣阿蛋， 系 因为阿蛋系我哋 Lolly Talk 入边嘅男朋友担当啦。 我好想嘗試下做男朋友的感覺。去照顧一下人啊嘛。嗯、我而家我覺得我係一個被照顧的角色嘅喺呢台入邊。咁、嗯、所以我就想試一下呢、這個男人啲嘅阿蛋咯， 爽啲。但係佢都冇照顧人喎、啊。 佢有照顧我咯。 OK OK OK。即係我冇被感受到被照顧啊。 啱啱話即係阿蛋係一個男朋友嘅角色，呢、這個係即係大概幾時開始慢慢就出現咗呢一個位置咧？ 係三分甜之前都 已經細心位嘅，嗯， 係都係 會話啊，因為你今日咧可能我幫你執執你個兩執頭髮，之後就幫你拉翻個拉鍊，即係佢好多呢啲小動作咯， 同埋佢個人好率直咯， 係 爽朗呢個位係令我哋覺得佢好似男朋友，同埋因為佢冇尾音， 嗯， 即係講嘢就 OK。OK 啊，冇乜嘢。 啊，系啊，我想讲呢个尾冇尾音呢个点咧，我都好想试下，因为 试下 好， 好似觉得撑咁啲嘢咁系咪？好 鬼气势，系 啊，我觉得好似撑咁啲嘢咁样，所以我就想试下呢个冇尾音嘅。是 啊，同埋咧，阿蛋咧 WhatsApp 咧，譬如人哋 OK 啊，或者thank you 都會有啲 emoji， 咁佢係冇啊， 即係完全佢多咗啦， 好 OK。 不過佢呢排咧就有做 加翻啲啊， 做翻啲加翻啲表情符嘅。 佢呢排個人 emotional 啲，所以加多咗好多表情符。 但蛋唔係因為你中意嗰啲嘢就係即係爽快直接，唔使搞咁多嘢。 係啊，咁你 OK 咪就係 OK 咯，咁。 如果佢唔熟咧，會誤會咗佢嗰個，即係會誤會咗佢講嘢嘅語氣咯。即係如果你唔同佢唔熟咧，你會覺得佢點解咁冷淡或者咁惡嘅咁樣，同埋點解佢講嘢好似咁咄咄逼人嘅咁。但其實佢唔係咁嘅意思啊，佢純粹想快啲搞掂佢，快啲講完，快啲處理完。 搞掂。 好 OK， 可以冇問題。 即係急嘅位啊，呢度係。 即係可能有啲嘢咧，你會覺得你講出口，你同佢講啊，你驚佢會未必接受到，你驚佢可能會有反彈嘅反應啦。咁佢會講啲好似有反彈的回應，但其實他的內心是接受了這樣，即是他是 OK 啊這樣，但你會覺得他好像是不是串緊你 OK 啊這樣那些， 但他真心覺得 OK 咯， 但其實是阿蛋不是這樣，所以會很容易引成誤會。 你发出呼救，明白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依旧，就算有气色不准唱，共同游玩亦有不相救，要牵手牵手算透，能有笑着喊着那些失脚不准愁，陪你逐次漫游，多几次细日聚就，甜度上有三分已经足够，甜满快真相。 有 Lolly Talk 的三分甜，新闻过后继续跟他们聊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下个月三号起，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包括政府辖下的烧烤场地重开，解除餐饮及表列处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宴会或者婚宴等活动台上影相的时候可以不用戴口罩。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记者会说，现时仍然有本地零星变种个案，亦都见到有小朋友重症个案，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又说，实施零加三入境政策之后，入境确诊数字由每日300多宗升到400多宗，本地新症个案亦都有5.4%的上升，但是死亡和重症个案相对稳定，医院体系服务似乎承受到现在的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陈茂波原定今日结束访问行程，并且启程回港。当局公布他会取消余下访问活动，并且会在利雅得稍作停留，争取尽早符合健康规定回港。本港下个礼拜会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根据日程，陈茂波下个礼拜三会发表主题演讲。在疫情记者会上，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被问到有没有特别安排给已确诊的陈茂波回香港，而现在确诊的病人能不能够坐私人飞机回香港。李夏欣回应说，不评论个别个案，但是根据现行的政策，所有入境人士登机来香港之前必须要持有阴性快测结果，抵港之后亦都要进行核酸检测，有关安排适用于所有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落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咧就去到观塘。龙道近住龙盘苑，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青山道一段挤塞，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 行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一截过现在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现在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排到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排到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南地石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正所谓不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 Lolly， 趣致的臉。 因为嘉宾咧继续有 Lolly Talk 嘅八位嘅，咁啊，你哋派咗你哋新嘅歌啦，五种爱的物语啦。咁我哋头先嗰半个钟其实就实行咗其中一种肯定的语言，俾个机会你哋，系啦，好似互相系，咪啱啱谂到系咪 OK 啊？ 好 sweet 啊，波成你，好细心啊。 因為我好奇就係可能平時做嘢多見面見面有冇咁嘅機會，可能真係會好似頭先咁，好似表白咁樣去講。 我哋平時都係咁， 平時咪都會有嘅。太開心啦！呢樣嘢 好煩嘅，佢成日都表白嘅。 嗱，咁啊呢一首新歌咧，我同斌咧亦都會先估下，即係我哋聽完啊嗰樣嘢咁樣，然後交俾你揭曉，跟住再詳細講呢首歌嘅。 嗯，我估先啦。咁啊，因為咧上次三分甜咧，我覺得Lolly Talk 嘅演繹咧係比較喺聲線嘅運用上會比較統一少少嘅。我覺得係因為即係希望大家有一個好女團嘅感覺啦。咁但係今次我覺得喺五種愛的物語入邊咧，大家嘅一啲 solo 嘅位嘅 vocal 都刻意有翻自己嘅特色度。咁我諗呢樣嘢其實都係有同Gordon Flanders 佢傾過啊，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喺呢首歌多啲咁樣嘅嘗試，令每一個團員嘅聲線可以個特質再出啲咧咁樣樣嘅。 我想估都係個聲線上面好簡單估嘅就係今次我覺得有兩個字要温柔。 係因為好明顯聽得出今次你哋每一個唱嘅嗰把聲，紅水三分甜就青春啲，有力啲啦。咁然後即係你真係要諗住自己中意嗰個人，然之後哦，好浪漫嘅、温柔嘅咁樣。咁所以就算一啲可能大家 group 聲型都好啦，嗰、那個都唔會話叫做好大力嘅嗰種唱法。咁我覺得呢一首歌就係你哋要一路想象住去錄嘅時候諗嘅嘢嚟嘅。好啦，咁啊，你可以逐樣揭曉啦。 我哋揭曉咗奔神嗰個先啦。 好啊，好啊。 咁我覺得其實咧都真係啱嘅，即係都真係每個人嘅特色會再出多少少。因為我覺得呢首歌本身佢發揮空間咧，比三分甜係嗰個空間係大嘅。因為三分甜嗰種比較入係青春嘅感覺咧，其實你點都要用一個比較扁少少啊、開揚少少、bright 少少嘅聲音去處理。但係呢一首歌因為佢係比較 chill 嘅，咁 chill 嘅感覺咧，其實用唔同嘅聲音去處理都係possible 嘅，即係會都可以好聽咯。咁我都記得嗰陣時喺錄音室啦。咁其實有一個位咧，就係我同阿妹都會唱過一樣嘅pre-chorus 嘅位置，係啦，都係英文嗰句。咁然後咧，當時咧我同阿妹嘅處理方法係非常之唔同嘅，係啦，即係嗰陣時Gordon 就形容為我就會比較歐美啲，咁阿妹就會比較日韓啲，係啦。咁但係最後咧個 approach 係我要再重錄嘅，咁但係咧都係依然係要 keep， 即係嗰陣時咧就係同 engineer 傾，咁唔同，究竟我哋 keep 完全唔同啊，定係我哋貼近少少，但係都顯到大家嘅 style 咧？咁始終我哋都覺得係一首合唱歌啦，咁其實都要貼近少少嘅，但係都要有翻自己嘅 style。咁所以可能阿妹嘅聲音，即係佢嗰個 approach 會比較 flirty 啲嘅，我嗰個 approach 會比較有霸氣少少咁樣咯，但係又未去到話完全唔同嘅感覺咯，即係我會係 sweet 啲、有霸氣、有個性啲咁樣嘅感覺去處理嗰一句咁樣咯。咁同埋 Tanya 嗰個位置都係好顯到佢嘅特色嘅，其實即係好特別嘅嗰個錄音個過程。 係，就是我今次試了一個很短的英文 rap 啦。咁其實嗰陣時聽 demo 的時候，都是覺得以一個柔啲嘅方式唱是偏會適合首歌多啲。但係咁樣錄的時候咧，我就想啊，不如試下 cool 啲嘅，不如試下俾多少少力嘅。跟住咁啱 Gordon 就同我講話啊，即都可以試下呢種 approach 喎。咁就會好似首歌會係啦，就會唔同啲個表達方式。咁所以都用咗一個比較有力啲嘅聲去唱，同三分甜嗰陣時候就有啲唔同咯都。 嗯， 揀咗你做 rap 嘅呢個部分係咪因為你都係一個 rap 嘅擔當定係點樣 ？rapper 啊！ 其實我自己都中意聽一下啲 rap 嘅有陣時，但我都係今次第一次真係試去唱嗰個英文嘅 rap 咯，係。之前都係 Yanny 係呢個 rapper 擔當嘅位置，我要嚟挑戰一下。 因為即係成為佢啊嘛，所以係啦。咁啊，其他成員亦都可以 share， 即係呢首歌可能錄音啊、個 preparation 啊、個語氣等等嗰啲。 本來咧，因為本來咧係我錄先嘅，跟住然之後咧，我就係錄咗一個比較柔啲、氣聲啲嘅版本啦。咁但係後屘咧，就 Tanya 錄完嗰句之後咧，咁就變咗有力咗。咁咧，跟住我就要再錄過啦。咁就變咗一個係即係中間啲嘅感覺，即係又唔會好大力，但係又唔會太柔。 加翻你嘅男朋友擔當。 係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嗰句就啱啱好喺即係夾咗喺佢哋中間咁樣咯，就變咗一個好似過度嘅位咁樣， 咁嗰一下你係用一個男朋友嘅角色去演繹 嘅，咁又未知道嘅，咁我即係總之就幻想住一啲啲 塊面紅曬喎， 其實佢個腦入邊 中意嘅偶像 哦。 有冇得 share 係邊一個？ 即係邊一位咧？ 有冇得 share 噶？ BTS 嘅田正國。 哦 ，OK，OK，OK。 仲有嗰個妹啊，佢而家笑咗嘅樣， 塊面紅到咧。OK， 我哋放過佢先。咁阿妹啦，阿妹頭先 Cindy 話，即係今次個演繹係要 flirty 啲喎。咁大個女啦，係嘛？大一歲啦，所以要 flirty 啲啦。 其實我覺得咧，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一聽個 demo 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哇，呢首歌係我已經有畫面自己要點樣去唱咯。即係因為我哋收到之後差唔多隔兩三日啦，就已經要錄音啦。即係所以其實個準備時間好短。咁我知道咧，佢哋有啲人咧係會即係比較擔心啦，因為佢哋可能平日把聲係唔係唱開呢一種風格嘅歌。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係其實我本來把聲都係類似係咁樣咯，即係比較即係佢哋話係適合 flirty 啲咁樣啦。跟住即係我唱法比較 flirty 啦。跟住即係我。 我記得我錄嘅時候咧，我係諗住個畫面咧，就係、是、自己好似攤咗喺度，跟住就拎住個酒杯咁樣喺度啷下啷下咁樣，即係嗰啲畫面。跟住所以好快我 大個啦，妹， 係即係我好快就已經錄好咗咯。即係我差唔多用咗一個鐘之內嘅時間就已經錄好曬自己嘅部分咯。 係我哋錄得最快嗰一個咯，今次呢一首歌，即係錄用嘅時間最少咯。 係 係即係咁啱我自己諗要唱嘅方法都好啱 Gordon 佢遇上我唱嘅方法咁樣咯。所以好愉快成個過程， 係即係嗰個風格好貼合你嗰把聲， 係啊係啊 係。咁啊 ，Yanny 俾人挑戰啦，今次就係、是、俾人挑戰有 rap 嗰樣嘢，你自己今次喺呢只歌發揮到人。 我想講，我同阿妹係相反嘅、我係極度擔心緊張，因為我哋係收到首歌冇耐。 系 就要即系冇乜时间准备咯，跟住我就劲惊喺度日日催思念，啊你几时有歌啊，几时得啊，有冇 demo 啊，点算啦、啊？即系冇时间练啦，跟住好惊好惊好惊，跟住咧我录音嘅时候就一定要思念陪住我，你一定要喺度啊！跟住佢系咁叫我放松，放松个嘴，系啦，叹气，跟住咁样唱歌咁样，系佢就超紧张。 好，平时咧佢就好中意咧数巴榄嘅。 揾乾啲， 系啊，佢系揾乾大粉丝咁。 可以 rap 几句嚟听下先。 我会听啫。 所以佢都听我飞天少女之前。 你老豆我实咧，佢识笑啊！ 佢听啊，佢知啊，佢真系。 好啦，唔好逼你啦。 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好似佢咁样录嘅，就系佢用一个比较 whisper 嘅感觉去唱。咁嗰种声音咧，其实系会听到佢 sexy 少少嘅，即系 for 呢一首歌又的确系几适合。即系如果佢将个声音摆喺三分甜入边，就完全唔适合。 就唔系嗰样嘢。 系啊，但系佢摆喺呢首歌入边又真系几适合。 系。 所以都觉得，即系我即系录完之后啦，其实我都觉得即系我 I mean 成个过程完咗之后，我都觉得呢一个位其实俾 Yanny 唱系的确系几适合嘅。即系。雖然佢好緊張，佢好擔心、好擔憂自己咁樣唱得唔得？其實佢錄完出嚟之後，佢聽到其他人唔係咁樣嘅唱法咧，佢都覺得好驚得㗎。我得我一個咁樣啫喎，我話唔係啊，你把聲咁樣係最好聽嘅，即係真係好適合呢首歌啊咁。 我突然間變咗 technical toy， 會補充翻嗰個 technical 嘅位喺度。 多謝嘅 Cindy 老師嘅解説啦。咁啊，亦都喺個題材上，今次好特別啦。五種愛的物語其實就係嚟自一個心理學嘅一本書啦，即係講當中有。人有五種即表達愛意的方法，但今次為何會去用一個咁得意的主題去做這首歌的歌詞呢？ 其實呢我們一開始是即將這首歌的內容其實交給 T-Rex 去決定個主題，我們應該這樣說，其實我們給了一個 direction， 就是我們想做一首愛情的歌啦，想做一首 Lolly Talk 感覺的愛情的歌，還有我們將我們大家對愛情的看法，即例如什麼是即大家覺得什麼是愛情啊，最深刻的經歷啊，或者最想即會 FF 自己會有 想有什麼的經歷啊，是啦那些，然後將我們的想法 send 咗俾 T-Rex 填填啦，咁然後佢就即係佢睇完大家嘅諗法之後，就覺得原來我哋都有一個好 common 嘅位，就係、是、好似同呢個 Five Love Languages 入邊嗰個quality time 好似，大家都好中意陪伴，即係覺得呢樣嘢係最重要嘅咁樣，就喺、是、love romantic love 上面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啊，既然係咁，不如我 suggest 你哋將即係我就將 Five Love Languages 嘅嗰個概念擺落去呢首歌入邊，然後你去唱翻出嚟啦咁樣。 係喺頭先，即係你哋話即係同T-Rex 去傾。的時候即大家都分享少少自己關於愛情的一些幻想、大家覺得最瘋狂的是哪一個、有沒有人大家知不知道還是私底下 不知道 不知道 即是你們都是私底下 send 給 T-Rex 的、所以我們各自 send 給他的， 其實呢我是有偷看到不少人的 其他可以出去先 赤頭燈燈、 先 搞錯 來分享 之後呢還有我哋呢個團咧，其實一路都喺度講一個人，講一個人咧，就成日都會諗好多，幻想超多，勁 romantic， 勁 rom， 即係又勁 bling bling 嘅場面。呢個係邊個咧 ？Tanya， 真係唔使講都知啊。 其實因為我都係宅女啦，咁我睇好多韓劇啊、台灣戲啊嗰啲，咁所以我就會有啲。冰冰的幻想，系跟住我記得，我喺 T-Rex 嗰度，佢好似大概有問一句係話， 點樣係一個好浪漫嘅邂逅？跟住咧，我就答咗係話類似係茫茫人海中，你會望住嗰個人，然後你會覺得世界停頓咗。 歌詞又停頓咗啦， 跟住就係咁樣有 freeze time 呢一句歌詞，跟住我哋覺得啊，其實即係幾好，我擺到呢啲 concept 入首歌入邊。 係，其實佢嗰個畫面都好韓劇啊，係嗰啲勁慢鏡嗰啲雪花慢慢飄落嚟，飄十分鐘未飄完嗰啲。 行過咗之後，擰轉頭望住對方，跟住停曬嗰啲咧。 一個鏡有30秒。 新偉成嗰啲。 嗱，呢個就係 Tanya 有分享啦。有冇其他嘅人都發現？哎，原來我 share 咗嘅嘢，最後喺歌詞裏面已經揾得翻又好啊，或者嗰陣時同阿 T-Rex 講咗啲點樣嘅故仔。 我記得咧，有啲人好 靠你啦，靠你啦， 冇人肯講啊，靠你啦， 靠你踢佢哋出嚟啊！ 我記得有啲人咧，即係唔係咁 bling bling 嘅，而係好實際、好實際嘅嘢咧，就係話即係覺得兩個人一齊。最重要就是要坦誠咁樣相對，要陪伴，即係佢變咗係好貼地，好貼地要相處一定要有嘅嘢。嗰個人好似係妹妹。 你個好似係， 好似保護隻人組咁，但又講 嘅。我見到你嘅眼神已經微微曬落我度啦。係呢個都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同埋我其中個歌詞裡面係唱係得你內心傾聽啦。咁我覺得如果真係你命命中注定嗰個人嘅話咧，佢會永遠都會喺你身邊去聆聽你想發泄啊，或者有啲咩開心嘅嘢去 share 啊咁樣咯。因為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多嘢講嘅人嚟嘅，身邊如果另一半一定是要接受到我講咁多嘢咯，即係好似長期側邊播住收音機，係啦，仲要咁大聲，話係咪話會立體音咁樣咯？所以如果佢能夠成為我呢一個人，咁佢就係我個 Mr. White。 即係佢不斷做一個好嘅聆聽者聽啊，即時俾少少反應你就 OK 噶啦。 係啊係。喂呀，笑咩啊？ 喂，咦？呢啲算啦，咪後講啦。佢哋嗰啲眼神啊，係啊，哎呀，咁啊，好啦，我哋又問翻我底 係啦。 嚇，仲有冇啲咩其他你有印象嘅咧？ 繼續。哇，其實咧，我覺得我哋八個人諗嘅嘢，其實大致上都係差唔多啦。但係咧。即係我哋有個 common point 就係 quality time 嘛，即係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寫，即係好想用心去聽一個人講嘢啦，之後又好想喺即係大家有嘅時間去盡量攞啲時間出嚟同另外一半相處啊，多啲傾偈啊，之後俾到大家安全感咯，好似係。 即係陪伴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安全感嘅來源嚟嘅，係。但係因為有陣時就係好需要，即係你陪伴都好喺隔離，即係可能對住4小時，但係即係叫 quality time 就因為嗰個 quality 都好緊要。我如果對於即係覺得時間好緊要嘅人，即係你會覺得嗰個陪伴點樣，你先覺得呢種陪伴係最啱你心水，即係唔係動咗喺隔離就係叫做好啊嘛？可能係。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有一句咧，就係情願輕鬆進入彼此世界，同埋跟住仲有一句chorus 嗰度就係心底的女孩沒壓抑啦。跟住其實我覺得咧呢兩句咧，其實係有啲似我自己寫俾 T-Rex 嘅嗰個內容嚟嘅。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即係要有好嘅交流咧，即係我想我嘅另一半同我咧係會係有一種心靈上嘅交流咯，即係會可以一齊講啲好天馬行空嘅嘢啊，即係會係好輕鬆進入彼此世界咯，即係大家會唔使去刻意去係啊，唔使去刻意去扮啲乜嘢啦，即係我可以做我自己，然後你亦都可以喺我面前做你自己，跟住再即係總之會係有好多好撞嘅溝通咯，即係會一齊傾偈就會有好多新嘅 idea 啊，好古怪嘅嘢出現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啊，即係對我嚟講，心靈上嘅交流係好重要咯。 咁今次呢一首作品咧，亦都有一個好得意嘅 MV 啦，就有一個橋就係好似 我記得上次有講過，唔知話唔同人同同一個男仔 dating 用唔同嘅方法。我記得上次訪問個尾，我哋係有講過 嘅。係啊， 但我唔記得咗點解會咁樣講咗啦。係啊，跟住今次呢個 MV 就係一個類似咁樣樣嘅，係啦， 係啊。 同埋上次都有講話個男主角佢哋有心水，唔知係咪就係呢一個？ 係啦，我都記得好似有講係有心水。 就是阿妹嗰個諗法。 即係我之前我哋第一次聽三分甜嘅 demo 咧，跟住我就即係聽完之後我就好多畫面啦。跟住之後我就自己嗰一晚咧，就突然間諗咗個 MV 嘅 idea， 就係話誒，如果我哋可以拍到，即係因為嗰陣時聽 demo 嘅時候係未有歌詞嘅，跟住咧我就已經係幻想緊一啲好愛情嘅嘢啦。跟住我就覺得可以，我哋八個人如果同一個人去拍拖，然後係會即係有唔同嘅場景，即係嗰陣時嘅 idea， 而家竟然套用到出嚟咯。 咩啊？嗰陣時好似係講八個女仔同八個， 係啊，係啊，唔係八個女仔同一個男， 係啊，每人一個男主， 係咩？係啊，唔係本身嗱，我記得一開始 故事先咯， 一開始我本身係話八個人，八個我哋八個女仔同一個男仔，跟住但係後屘咧個個都想自肥咯， 每個人一個，係每個人一個， 我記得係八個同一個，有唔同嘅拍拖嘅方式咁樣，係咁樣嘅，係啊，咁跟住但係嗰陣時嗰個。嗰陣時咧，我哋嗰陣時，我記得咧，阿妹心水嘅嗰個自肥男主角咧， 係邊個？ 就唔係聽嘢， 係啊，唔係聽嘢，但係我哋當中有人自肥對象， 冇錯。 声嘢， 啲人望住边个先？ 我觉得 Tanya 个眼神有啲尴尬，系咪啊？ 因为咧，我喺个 MV 入边就导演安排咗好多一啲。我要暈低啊！見到男主角嗰啲畫面啦，跟住我記得拍嘅時候咧，個個喺度食花生咯，即係個個全部 拍啊！我要出嚟影， 係啊！ 我幫佢影咗勁多相啊， 係，所以就令到，因為今晚我喺 MV 入邊又係扮演一個好即係成日面紅啊、好害羞嘅一個角色，咁所以就有即係要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情景喺 真人都係， 我問翻你一個 Candy 都係， 咁我想知呢個男主角嘅人生係咪大家都有機會？suggest 跟住佢哋再揀啦，定話係真係一個 surprise 唔知噶。 因為其實咧，今次嘅導演即係我係我 係你老公啦，係啦， 即係因為之前我哋開會都有傾過，究竟用咩男主角好嘅。咁其實 Kenji 咧係我同 Boris 即各自都係有諗過係佢呢個角色，跟住咧。有一晚我就喺度諗啦，我喺度 look 緊啲 IG， 究竟有咩人選係啱啦？點知佢就突然之間就 message 我啦，佢話不如揀佢好唔好啊？跟住就點知撳落去個 IG 係 Kenji 咁樣，我哋兩個心靈相通地揀咗同一個男主角。呢個重點唔係心靈相通， 即係重點係心靈相通。 個重點係佢好適合呢個人選咯。 你講緊邊個適合邊個人 選 ？Kenji 適合男主角。 爭啲 get 錯咗，唔好意思。咁樣嘅。 咁所以咁，但係呢一個嘅故事，因為之前譬如阿妹有提議過嗰樣嘢，咁今次亦都呢個橋段亦都好相近，係咪都真係可能喺度諗緊 brainstorm 嘅時候就，咦有啲咩之前可能講過或者啱喺呢首歌，所以亦都會用咗呢個 approach 咗。 其實都有曾經佢講過呢一樣嘢嘅，咁但係佢最主要都係因為佢自己好中意 Inside Out 呢套戲，咁所以就聽完首歌之後，佢就好自然地會諗起啊。Inside Out 呢個故事好似都幾適合我哋，可以拍到我哋每個人唔同嘅特性，係啦，就參考咗 Inside Out 咁樣。 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睇呢個MV， 我哋即係個尾都有啲 surprise 嗰啲，如果未睇，大家就自己睇到尾就會知道係點樣樣啦。咁啊有而家你哋新嘅呢一首拍頭歌啦，《五種愛的物語》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謝 Lolita 嘅八位，謝謝。 曾願輕鬆進入彼此世界。三个 就靠看我心放任的亲密感，礼品太包装过。 今日嘅骚动音乐，再次为你介绍 Lollipop 最新排台作品。嚟有五种爱的物语啊！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